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依然不错，比较适宜各位的户外活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正在热映的电影《狗十三》，以一个13岁的青春期少女李纨为主角，讲述了她和宠物狗爱因斯坦的故事。整部电影中体现了家庭、教育、人情和人性的关系。从李纨的成长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哪些成长的痛点？家庭教育中有多少以爱为名的暴力？又存在哪些未被发掘的教育困局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呢，是电影《狗十三》公映，家庭教育中有多少以爱为名的暴力。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暴力不仅指肢体上的，还有语言上、精神上的。可能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经常会以爱之名做出一些伤害孩子的事情，比如说最近热映的这部电影《狗十三》，电影很客观仿佛我们看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可能每一个人不经意间的细节整合在一起，都可能给孩子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么我今天邀请到了家庭教育专家，北京101中学历史学科骨干教师，荣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秦秀清老师。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化产业管理大二学生王雨晴同学和大家一起讨论。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市教委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明年本市将取消特长生招生。北京教育集团增至158个25%中小学纳入集团化教学。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官方微博近日发布消息，今年北京100%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划片就近入学，小学和初中就近入学比例分别保持在99%和96%以上。今年北京市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为本区初中招生计划的4%以内，明年将取消特长生招生。此外，本市城六区逐步降低公办学校寄宿招生数量和比例，到2020年，寄宿招生将实行登记派位入学。民办学校招生方面，需要严格按照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切实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 由市教委主办的2018年高参小项目高中艺术素养班阶段性汇报展示日前举行。高参小项目自2015年成立至今，北理工附中、北师大四附中以及实验华夏女子中学高中各年级和初中艺术团共计288名学生参与项目，项目完成授课总课时共计7113节。近年来，北京教育改革持续深入，目前本市已有158个教育集团、410余所集团学校，25%的中小学已经纳入集团化教学，随时共享集团内的优质教育资源。除了名校牵头的教育集团，本市还推行在地域内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制，目前已有130个学区覆盖1000余所学校。下一步，本市还将支持各区通过集团化办学方式带动相对薄弱学校的发展，不断扩增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校际差距。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播报，苏小坤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电影《狗十三》公映，家庭教育中有多少以爱为名的暴力？赶快邀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家庭教育专家，北京101中学历史学科骨干教师，荣获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获得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荣誉称号的邢秀清老师。邢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邢老师。另外今天北京电影学院文化产业管理大二学生王雨晴也做客我们的节目。雨晴你好。 大家好。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评论说，如果看到狗十三的时候你没有太多共鸣的话，恭喜你，你很幸运哈。不知道雨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呢？ 那我应该不是吧。我看完这个电影反而是想，这部电影应该很多人都有共鸣， 感同身受， 就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长大的，很多很多相似的点就是出现在就是长大的过程中。 比如说哪些细节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 举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大人对小孩的那种替代性补偿。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小时候，就是比如家长强迫李纨去参加兴趣小组，那就送给他一只狗，然后狗丢了的话那就送给他一双轮滑鞋，然后把他打一顿之后那就安抚一下，然后答应他去天文展，就这种替代性的补偿好像都发生在大家的小时候。 想问一下邢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特别印象深刻的细节。 其实我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真的是引起共鸣，就是他说，就是那个受伤的女儿捂着伤口然后坐在爸爸的膝头，然后接受爸爸的道歉。我就觉得那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就觉得一个是身体受伤了，但其实他心灵也受伤了。然后呢爸爸在道歉，那道歉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爸爸是做错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以错误为代价，然后再回过头来对此进行弥补。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对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是对于如何和孩子交流存在着很大的缺失。 大人确实有一些经验哈，是想分享给孩子的，他们也会说我确实是为你好，但是说的是实话哈。 对， 但是我们会不会能够转换一种交流方式，可能孩子更愿意接受一些呢？ 是这样。其实您说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女儿的兴趣班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正常，可能任何一位家长都会觉得啊，你既然英语弱啊，那你肯定是要报英语的兴趣班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大人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感觉和体会，觉得我这个是为了你好。但是呢女儿肯定是会跟着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既然是兴趣班，那我物理我愿意在物理这儿再提高。那这里边其实我们会发现这种冲突它就是一个双方都合理的冲突。那这种冲突怎么解决？其实我觉得合理的方式那就是让孩子自己进行选择。那你选择了，无论你选择了物理或者你选择了历史，然后那你自己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我觉得爸爸是用非常粗暴的方式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那你说，这个孩子他确实是在英语方面就有了进步。因此我们再翻过头来会想，就觉得那爸爸替女儿做了这次主，是不是就是对的了呢？ 对呀， 就会觉得这确实是为了他好呀。可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教育的过程，他就是得往前看，就是你可以替他这一次做主， 嗯， 你不能永远替他做主， 嗯， 所以只有让他自己做了选择，然后尝到了这个选择之后要承担的责任， 嗯 啊，他将来再一次做选择的时候，他才不会任性 哦， 他才会理性的分析。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在李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性格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哈，比如说从被迫接受假的爱因斯坦，到接受喝牛奶，到最后平静的吃狗肉，一次又一次无奈的妥协，咱们怎么看待这种妥协呢？邢老师， 很多家长吧，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啊，有的人呢会觉得说是如果我让孩子凡事事事他都是听我的，但事实上呢，我恰恰认为孩子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事情让父母来给做安排，我觉得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孩子将来他独立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非常差。记得有一次，当时我是去一个小学，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家长就在校门口等着，然后家长就说，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文具盒带进去，我的孩子在几年级几班。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没有带文具盒没有关系呀，我说这恰恰是一个他要独立解决自己忘记带文具盒， 自己 该怎么解决，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呀。家长就会说，不呀，那他会这半天他会过得很难受呀。我说那他得为他自己的遗忘然后负责任，我说这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父母的过度的呵护，然后必然会带来孩子的这个过度的依赖。那我们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狗十三这个电影里边，它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顺从的，也就是说父母是用一种特别极端的方式让孩子服从顺从了，但事实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我现实生活当中我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家暴，我没有用家暴的方式来逼着孩子非得做什么，但是如果你用溺爱的方式，就是用那个事事顺从的方式让他无时无刻无论什么事儿都依赖你来办，我觉得这个效果和家暴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孩子永远都长不大。 电影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父亲，他从他在酒局上的表现到他最后在车里面哭的那个镜头，其实我觉得观众应该跟我一样也还挺心疼这个父亲的，其实很辛苦，但是为什么就是会造成他跟女儿这么大的矛盾，然后我是觉得父母不应该只跟自己的孩子说我工作很忙，然后我压力很大，这种特别旁特别笼统的话，我觉得要倾诉，父母也要倾诉给孩子，就是不仅孩子要倾诉给父母，像我母亲就是因为很多父母他可能觉得我工作上这些压力怎么能转嫁给我的孩子呢，我不能让他知道这些，你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工作的事情都是大人的事情，但其实不是，我妈妈就会有意无意的跟我唠叨一些他工作上面的小困难，都是一些小事儿，就是小烦恼，烦恼到他的一些东西。那么一个是会增加我对他的关心，我真的会关心到我妈在工作上面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我心里会，我可能上学啊放学啊什么的，我都会想一想我妈妈今天工作是不是顺利，她是不是比较忙碌什么的，就是直接起到了一个共鸣，就是我开始理解我母亲面对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说父母你只是把你的结果让孩子承受，就是你发脾气也要让孩子承受，为什么？因为我工作压力很大，我赚钱养家什么的，但这个孩子是不会理解的，我可能也是长到现在这样才慢慢慢慢懂我妈妈原来说的那些东西，但是因为她告诉我了，所以我知道我妈妈在为我做些什么，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李纨和他父亲有一大矛盾的点，我觉得就是没有相互理解，父亲也不理解女儿，女儿更不理解父亲，所以才造成女儿心里那么委屈，还会痛哭什么的，但是怎么说呢，这种委屈也是有办法减轻或者化解的，当你理解父母为什么脾气这么大或者是这么暴躁的时候，你往往也不会做出接下来的很多举动。我觉得这点还挺重要， 你别把最坏的结果呈现给孩子，这种就相当于是牢骚抱怨了哈，而是以一种我们共同成长的方式，你看你经历的爸妈也会经历哈，就像是李纨父亲他根本 不会告诉他他有多痛苦，所以在他爸哭的时候，李纨也不知道他爸为什么哭，然后只能跟他爸说，我给你点一首歌吧，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对对对， 是这样吗？啊，不知道邢老师有什么感受。 雨晴刚才说这个真的是让我感触特别大。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做家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属于这个不太会把就是自己的烦恼告诉孩子 啊、 我觉得家长很多时候都觉得，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是应该的。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从来不会示弱，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示弱。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对的。 嗯 啊，然后我觉得，所以呢，刚才雨晴这个交流让我自己觉得确实是有很大的体会。虽然说我在跟我家孩子处理关系的时候呢，肯定不会，我一方面我不会做，就是我不会示弱， 嗯、 但是呢，我也很少会把自己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因为我毕竟觉得自己是这个从事教育这个行业的嘛，还是很理解小孩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家长来说，嗯，如果让我可能重新来一遍，我觉得这个今天对我是一个特别好的教育啊。 嗯， 然后那我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分析，就是到底怎样来面对和孩子之间的冲突的话，我就感觉电影当中这个奶奶这个角色，让我觉得。就从李纨这个孩子来说，其实他是母爱是缺失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我们会发现奶奶有的时候在起着妈妈的这个角色。 嗯， 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奶奶，就是因为老不出门嘛，然后甚至都迷路了，然后爸爸把她找回来，奶奶嘴里说的话是什么呢？她用那个方言啊说娃睡着呢。哎，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纠结啊，就是那种被感动。我就感觉这句话就说可能大概翻译过来，我的意思就是孩子很脆弱，就是他是能够，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解决你和孩子之间冲突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你能够蹲下来，站在孩子一边高的高度来想，对他来说。对于他失去一条狗，他就是天大的事儿。 嗯， 在你眼里你觉得不算事儿，但是在他眼里他就是天大的事儿。 对， 娃碎着呢，意思就是他很脆弱。 嗯， 他很脆弱。而我觉得恰恰是当家长能够意识到孩子很脆弱的时候，这就会成为孩子心中的力量。 嗯， 啊，他会觉得有共鸣，他觉得、哎呀，妈妈理解我。奶奶理解我，她觉得我很脆弱，我恰恰要把我坚强的一面展示出来。所以我觉得恰恰是尊重孩子，跟他站在同一个平等线上来体会。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像狗走丢了这一件事儿，它是一件无奈的事儿。不是谁有意作恶，是一件无法挽回的无奈的事儿。那如果家长能够跟他站在一块儿，我可能帮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分担一下你的忧伤、我陪伴你、哪怕你就是跟我诉说、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孩子就会逐渐的，因为这是生活他必须面对的一刻、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满意足、我们面对这种无法挽回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平复心情慢慢的接受现实。 嗯， 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很重要的一课。 嗯，其实我也从两位的观点当中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启发哈，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理解是双向的。 对， 就像是雨晴，当妈妈跟你说了她工作上的难处之后，我相信你的那一刻的心扉也是敞开的，你也愿意把自己接触到的一些难题我愿意分享给她。其实这个时候沟通就已经建立了。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父母不用太坚强，恰恰有时候可以在孩子面前多展现出一些软肋哈，其实这些也是挺美好的哈。那么刚才邢老师聊到这个奶奶的问题，这个也是咱们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哈，就是他的家庭结构哈。 对 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当中的孩子哈，他的性格应该会很敏感吧。 对，是这样 啊。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要看的话，会觉得其这个家庭里边应该不是那个就是最极端的那种单亲家庭他的状况、因为很多单亲家庭我觉得表现出来的孩子，因为我觉得接触过很多，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小孩是处于不被关心的状态。 嗯， 但是我们会 会发现李纨这个孩子呢，很多细节能够看到爸爸还是很顾及他的感受的，爷爷奶奶对他的照顾应该说是无微不至。 嗯 啊，您看，我觉得不管是生活上的照顾还是心理上的照顾，我觉得很多细节都能够看到，就是还是非常非常能够顾及他的这样一个感受的。但是即便如此，他的内心依然是脆弱的。我们会发现，你看这只狗，他最初见到的时候，哎，觉得很有趣。但是呢，当告诉他说爸爸送给你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喜欢狗，让你带走吧。还有就是这个爸爸在对待自己的那个儿子犯的错和对待女儿犯的错的时候不一样的态度，而李纨都能够看在眼里。就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家庭它其实在孩子身上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有影响呢，我感觉这个电影处理的比较好的部分就在于，就是这种影响就是它是一个客观存在。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之下呢，能让孩子受到的这种伤害最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是，我当时我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那个哪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他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要不接的话，他就会打无数个20个30个这样的电话打。我就觉得那你妈妈肯定是有事儿呀，他就觉得不行，他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太依赖了是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安全感。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呢，恰恰是说因为他们都住校嘛，说哪怕3天5天不通电话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我知道我妈妈深爱我。所以我觉得李纨对爱因斯坦如此依赖的背后，其实恰恰反映的就是这种母爱的缺失，然后父爱又不这么充分。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日常的接触，所以带来的这种脆弱敏感。 不是每个大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家长，也不是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孩子，需要我们共同的成长和进步吧。好，那也再次感谢今天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一零？向后已经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真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要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